依在你六祖，再不能前比大七祖，我前以啊前个六祖为主，只以个物前，一前始以名而言事啦。加完正呢件事咧，前比别人，人人都赞呢件事，赞多依在攞嘅名，佢个名可以言事，一人咁难变。未爭而奪命嘛，所以萬不能前呢個義啊，前義咧呢、這個人啊，嗰、那個命啊，好似一條鉛絲一樣啊，以衰速去捧人害義啊，五祖咁就前義前法，你六祖咧，你啊得到法啦。呢、這個義係嚟一個信物嚟嘅。你快啲速速去，恐怕有人賺呢件義嚟害死你，恐人害義，未能解義，向甚至未能害咗悟咧。但係得呢個根本智，未有後得智喎，未有差別智哦。所以只認識自己嗰個根本，就係佛性。除咗佛性以外，未曾有呢個後得智啊。啊，所以咧就問五祖啊，我唔向邊個地方去啊？我而家得咗法又得咗義咯，啊，我未有呢個差別智，我都唔知道自己得咗法之後向哪個地方去啊適宜啊？向甚處去？祖雲逢懷則止，而回則藏。問你向南方去咧，有個碰到呢個懷則嗰個地方咧。你就不要再走了，停下你逢懷則止、啊、你就不要走了，意會就則藏、啊、你一見到這個四會那個現呢，有四會現那個名字，你就就開始隱藏、啊、你就藏身之地了。四會就我們廣東、啊，江洞咧，肇慶上的有個四會嘛，埋集咧就江洞講曬教界嗰個地方一個埋集，就逢埋則止，二會則藏。點解五祖知道？五祖有呢個孝德字，有個差別字。喺六祖，六祖有啲近君字，未有呢個孝德字，所以就唔止啊，有呢個五祖嚟指示。得咗法之後，向何處去啊？三界令不如佛，五祖送至九集。三界就令不如佛，如佛係有相咧，可以講得咩？法咧，法是無相，唔可以講得。如果得法，呢個人肯定未得噶。法不可以講得而不得的嘛，三經文無知亦無得的嘛，如果有得，你個法就唔得咧。呢、這個無為的法不可以講得，一講得咧，呢、這個法就唔見咗咯。所以咧，法就唔講得，呢、這個以法就有相可以講得。因此，五祖話：你三更你領得呢個以法，唔係領得個法。法不可以講得，啊，義佛可以講得，十三間令得呢個義佛，五祖送住九降刑，五祖就呢個王台，啊，呢、這個王台咧，咁咪送呢個徒弟啊，送未能啊，啊，兩師徒啊，又相送，送到呢個九降刑。石降雨花就有個九降翼，九降翼對面就沉陽，啊沉陽咧就石降南啦，送到呢個九降翼。早未上前，早同五祖咩？未到未南咧，兩師傅就上前咯喎。未南隨即白露，未南不得白好做，啊即時咧就把呢個路又路咯。祖爺合善唔做你啊，合啫以道理嚟講係我做你嘅對嘅，未難以萬事師道唔了自道，唉、哎、我埋嗰陣時咧，需要人指點， 靠名士點破，所以我哋一定係求師嚟做。唔了就自道咯，唔到見自己嘅本性，從性起受，受不離性，嗰陣時就自道咯嘛。唔了就自道，道明遂一用取不同，自師道咁咪自道。呢、這個名字咧，都稱為道啊。道嘅名字第一，用取就不同咯。啊，師道他力。他人的力，知道咧就自理。可是我哋受戒的時候，十個揭，十個試，零嘅得噶。尤其是呢個揭妄啊，一百三揭妄，一念不散，從呢個清淨心中吐出呢個揭妄出嚟，用呢個心力啊，零嘅得咗呢個具足戒啊。呢、这個咪下下力咯，哦，得得大智下咯，哦，呢、这個起扣比有味，神呢後入咗呢個大太咯，從呢個太啊就起用一文之惡，一文受善，呢、这個咪呢、这個咪呢、这個就自力啦嘛，非道明遂一用吹就唔同。埋啲時候一定有師傅嚟指點，唔了自校嘅，一定有自己嘅。誒、食飯，師傅唔可以代你食，教你食，教你邊樣食可以，唔可以代你食嘅。誒、食啲時候有你自己食。誒、你唔識會食嘅就教你邊樣食，所以用隨不同。非難生就偏方。音不正啊，未能講啊，幫我生就呢個領頭中國嘅遍地，我哋幫人啊，喺個遍地嘅領頭係遍地，講到係遍地，我哋生在中國領頭嗰個偏方，以音嘅不正啊，領頭人講話咧。懂呢個普通話嘅，普通話唔識講又唔識懂，啊語音唔正，我唔應該得法嘅。但無師父法，但今日咧無師慈悲啊，善巧方便，只是我呢個仲買腦嘅，得咗你嘅見性啊法，嗱無師父法，今已得悟。師傅有方便善教啊，令我得咗條見性嘅法，我悟了自己嘅嗰個自性啊！哦，只合自性自道，我見到自己嘅自性咧，從性就起受，受不離性，自性自道，自己嘅性咧度自己嘅生死，自己嘅性咧度自己嘅眾生。自己的性啊，度自己啊，度彼岸，只合自性自度。祖云言是如是，你讲得唔错啊！言是如是，即因我而至。以后佛法都由以大行矣啊！初初达摩，人家唔上就呢个法，经过二代、三代、四代、五祖咧，啊，渐渐到海浪啊。當你六祖啊，發揚光大啊，呢、這個見性法門咧，由你大行而曬，由依大行。而家唔可會哦，你得咗法咧，你可以翻呢個嶺南去，努力向南，努力向南方，南方係虛名之地嘛，從北方向呢個南方虛名之地。不宜速之咯，大氣就晚成，化熟就地落。呢、這個化你曾熟嘅，你唔好咁快啲發出嚟。等你個熟嘅，原來發出嚟咁快，又可以有得捨。出大氣就晚成，啊，因緣有成熟，然後可以説因緣未熟嘅，可以説。不言速之，佛法難起啊！ 啊，而呢個人年未成熟，於是你又發發會生氣。一個人年成熟，花熟了地落，水到渠成咧，嗰陣時呢個發發就大行意啊。所以五種見你難，唔好咁快去啊！你出頭，要等呢個人年。等個人緣成熟然後就先呢個見性成佛個法門。否則人緣未熟嘅，你先佛法難以生起啊！未能前未早遇，未能前見未開五種不難啊！不足就起步咯，起步叫不足咧，向難變行。自從至五十三參，即係向南方嚟參。南方灰明之地嘛，又灰，共灰嗰個灰，又明，又方明嗰個明嘛。十八足向南行，兩月中間，兩月中間就十五日。十五日咧，你由呢個九降就行到降曬山呢個大圓嶺，係講到九界地方。五祖被蘇澀就不上岸。祖咧前咗法之後咧，休息幾日啊，數日都唔上岸之法，呢個責任咧已經了咗啦嘛，未法求人，都唔知求咗幾耐啦。哦，而家咁多六祖嚟啊，前法俾佢啊，呢個擔呢個重擔就放下，所以數日都唔上岸嘅。忠義大眾有疑哦，賴文義。和尚小便小講啊！大家咪嚟問啊，和尚你嘅身體有冇多少個病啊？你嘅心有冇多少個煩惱啊？哦，一病即無，我身體冇病，我心裏又冇煩惱嘅。二法以難易啊，答我呢個易，答我個法向南邊去啊！問誰人前受啊？難者得之，邊個難就得啦、啊？啊，難者得之，哦，眾乃知，我就知道啦。呢、這個眾乃攞就龍龍，姓龍，名未難，未難龍未難得咗啦。足靠數百人來欲跌耳光，看名啦。幾日啦？哦，咁樣啦，幾日揾嚟揾唔到啊！啊，足球你都有幾多人嚟爭呢個？數百人啊！呢、這個黃河七百人啊，有幾百人咧，個個都想得二分，嚟欲奪呢個二分。一爭足星塵明未明，其中數百人有一個爭人咧，就係嗌星塵叫做未明。先是四品將軍啊，我如果咧將軍咧，就有一品就在得，二品就差啲，三品就更差嘅，四品就大級嘅，啊，是四品嘅將軍，啊，後來出咗家，出咗家呢個品性都未曾改嘅，性行粗粗，性行好粗魯。草草就篤實人，中庸易，君子係草草，草草就好篤實嘅人。雖然間粗魯，不過好老實，老實到極，叫做聲行粗創啊！極而參沉，佢極極即係真人，真自己嘅意嘅，參訪尋問尋呢個五種。尋呢個六祖微中人善咯、啊，睇個大將軍啊，行路行得快，微中人之前，親格未難，未難就先行，佢後來行，親就最多，後來最多最多啦，啊最多呢個未難咯，未難扎卡爾幹爾石石，未難拉後望一望，誒有人嚟啊！嗯，跌耳棍啊！好咯，將呢個耳棍放在石頭之上，以此表順 火力彰也，呢件事系叫损，损即系证明，证明我得法啦。你唔得法呢个意啊，何所证明？所以呢个意系表损啊，喺度损物证明你得法啦。啊，既然啱证明得法咯，有个唔得法嘅人可以力彰呢件事啊，讲咗嗰个话。天龙八部嘅用户喎，积印草莽中，呢个命难咧，怕人家跌耳波，连自己个命都害咗啦。哦，自己隐藏就呢个草莽之中，啊，俾啲草嚟借实自己。命难未明知，啊，呢个陈未明呢个。四品将军咧，一致丧手嚟鞋嗰个耳骨，鞋切不动，鞋尾嚟，啊，鞋尾嚟咯，发明呢个未明啊，好聪明啊，即系聪明人咧，比较容易到好聪明，即时改变个口风，本来佢系争耳骨，啊，而家结丧手鞋切不动，啊，可以啦。呢、这個耳骨都掙唔到啦，啊！不然掙耳骨咧，求法乃闊業行者行者，我未發落不離以來，一下子一眉頭就笑我，嗰個神一轉過嚟就唔同，啊！只怕你唔轉，你個神一肯轉啦，惡都變成善，邪都變成正，哦！馬上都轉過嚟，邊個嚟啊？行者行者。在呢個叢林上，出家人未曾睇佛，即係淨係行者。行者，行者，我未發來，我係未發而來，不未依來啊！我唔係未跌呢個耳骨而來，我咪未能向到咯。啊，你係未發而來，不未依來，未能遂出，即時出呢個草房。坐盘声声，坐盘就结下坐盘湿坐在呢个石子上，未难未明作乃，未明即时耶，就作乃啊！啊求法嘛，恭敬而求啊，唔可以叫问啊，恭敬啊得法，所以未明作乃问，望行者为我师法。我唯一的希望呢，你龙行者对我施法呢，施一个见性的法呢，施一个笨透见性的法。未难闻，已经未法而来，可平息之意，勿生一念。你既然未法而来，法是平等的，法是大众，人人都有份，个个可以求。求法有個條件，但係善結嘅條件咧，平息自然，自然就講萬言啊，一物就一言，萬物就萬言啦、啊，平息平即係隨人，息就息滅，自然就講萬言，咩都有放下。啊！揾食啊，求名啊，求利啊，貪財啊，貪色啊，爭人爭我，講事講肥哦，功名富貴啊，都有放下。啊，呢、這個就平息自然啊，自然好多啊，自然即係蔓延，我哋要平息。平除色滅之言，平息之言咯，一念就不生，乜嘢都唔求，一念就不生啦。平息之言，我哋嗰個心咧，一念就唔生，一動念就必有所言，做個犯言。你一動念，哦，人家知道犯言，犯咩？求名啊！你一動念，犯言啊！啊咩啊？求利啊！啊，你一动念，人家知道你怕咩啊？想食啦！啊，一动念，哦，就怕咩啊？着数啊，瞓觉啊， 跑爛啦。中艾嗰邊咧，你一動念咧就攀岩，攀岩咧攀呢個萬年，你哋作業咧生死文何了啊？平息自然，一切言都唔攀，不攀岩咧，你呢個心都唔會動念。但由我哋動念攀岩，係上課啲人講佢。佢要攀岩噶嘛，我哋系讲佢攀噶嘛，但系你唔动念咩？你绝对嘅唔会攀岩嘅，所以不攀自然呢个心咧就一念不散，一念不散咧嗰阵时就变咧无念嗰个心啊，一个你嘅心啊无念咯，哦。呢個係求法嘅善結，若果你個心動念嚟攀岩咯，你唔係求法啊！你動念攀岩求名、求利、求財、求質素、求懶惰、求瞓覺，嗰陣時你就唔係求法啦嘛。所以聽之自然，一念不生，一切唔求，呢、這個就不求。嗰陣時你一切唔求，一切唔攀岩咧。那咩我就對你説，呢個求法嘅善結嘅條件啊，唔係意思，明得了，好，呢個未定嘅良求，一切都放下，一切都唔攀緣咯，不攀緣咯，一念都唔生，變咗個無念嗰個心，嗰、那個心就妄念，變咗妄念嗰個心咧現前啊。良久啊，妄念心咧，以前未能越，不是善，不是恶，未能自拔，不是善，是善，是善就有境噶嘛，唔是善就冇境噶啦咩？啊，是善，我想孝顺父母，就有父母，你然后有个孝顺嗰个善啊。我想布施，就有黑兒個景現前，你就可以有布施嗰個善噶嘛。啊，我想恭敬，有侍者現前，你就有恭敬嗰個善。哦，你一有恭敬善，就有景，有侍者現前嘅景。你一有布施嘅善，就有黑兒現前嘅景。你一有孝順嘅善。就有父母現前嘅景啊！你一有賴拜呢個事，就有諸佛菩薩現前嘅景啊！啊！所以試個試，哦、啊，呢、這個善景嘅現前，景嘅現前，景一現啊，嗰、那個心就變咗啦。所以不試善，善景咧不現前，嗰陣時冇咗善景。是善就有景，不是善就忘咗呢個善景。不是惡，是惡就有景啊！啊，你想罵人咯、啊，就有人咧，你可以罵；啊，冇人咧，你罵個什麼東西？啊，想罵就有人啦、啊。呢、這個人個罵人嘅景現前咧，想靠哦，就有呢個物嘅景人靠咩？靠黃金。咁樣有黃金嘅經驗前，你都可以靠嘛，係咪？想打啊有人咧，你就打啦。啊，想賣有物你就賣啊，冇物啲咪賣，冇人啲咪打。所以一試呢個惡，就有惡經驗前啊。想食。就有呢個智慾現前咧，呢個智慾咪景咧，啊冇呢個慾現前，你食嘅什麼東西啊？所以咧，一試呢個惡，就有呢個惡景現前，善景嘅人現見，要惡惡景嘅三惡道接薄，所以咧，我就不試善善景冇啦，不試惡惡景就冇喎。善惡境無，善惡個念又冇喎。嗰陣時，善惡境又空，善惡個念又空，正義摸時，嗰陣時境望心靜，就變成一個無念心。 點個無緣憎咯？正義無時係一個無緣啊，善經啊無，惡經啊無，善念啊無，惡念啊無啊，境忘念空就變得無念憎，嗰陣時個心就變得無念憎啊，正義無時呢、這個無念憎，無念憎係唔係咧？未得咁快啊！無念心咩？叫做無念心啊！在行呢個無念心係共用嘅。呢個無念心幾耐咧？一歲九個字，一日一夜都無念心，七日七夜都無念心。正義我時七日七夜都無念心，釋迦牟尼佛一睹明性嘅佢就啊！大孔之聲而來，十天坐道場，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。又話呢個點解？善念啊冇，惡念啊冇，善經啊冇，惡經啊冇，嚟一個無念心。無念心咧，十天坐道場都係無念心，但佛法未曾現前，不得成佛道啊！所以修行要保持呢個無念心咧。禅宗一法啊，俗话疑情啊，就呢个点解？佢唔系是善，是善何必疑？佢唔系是恶啊，是恶何必有疑啊？系咪啊？佢又唔系善境，唔系恶境啊？善境又善，恶境恶境，唔需要疑啊？就系、是、又唔系善境，又唔系恶境，又唔系善念，又唔系恶念，嗰阵时咧无善无恶，无境无念。嗰陣時咧，呢個叫無念，無念相續，呢個叫相續而不斷，呢個就叫嗱正義無時，呢個就無念心咧，無念心啊！有啲人啊，用起功嚟無念心九個字，佢能夠坐向坐得九個字，有啲無念心啊，坐得你一個鐘頭，有啲無念心啊，坐得一日一夜。拉住七日七夜，呢個正義無時，呢個就無念心。咩無念心啊？不是善，不是惡，善經啊空，惡經啊無。嗰陣時咧，冇經亦冇念，唯有一個無念心存在。正義無時啊，那個是名相助的本來面目。呢、這個無念心中咧，你就留意下一個無念心中哪一個係你呢個本來面目？從無念心中識取自己嘅本來面目。有念心咩？啊，有念心就善咯，唔係善就惡咯，唔係惡就善啦。啊，呢、這個無念心咧，非善非惡。哦，無善無善惡念呢個心中咁樣咧，係啊係啊係啊係啊，係一日係十日乃至係七日，哦一通通多，你未明相助個本來面目，哦呢個本來，所以在呢個無念心中咧，而分到自己個本來面目。你唔好急，再開呢個無念心咧，或者七日七夜，或者嗰面坐一字向都無念，你能夠一字向無念就得啦。啊，冇善念冇惡念，係咪啊？今日咧，在呢個無念心中，今日捱落去，捱得佢七日七夜，嗰陣時一通就碰到自己個本來面目，佢嗰陣時就唔再啦。那個是名相助的本來面目咧？未明言下大悟啊！未明啊，因为嗰个不是善不是恶，无念心中那个是高法，因此就见别，因缘就悟到，悟咗自己个本来啊！言下大悟，呢个言咧就不是善不是恶啊！啊啊，正义我是那个是？那個是嗰一句話之中咧，引嗰句話就見性啊，等於引子就見業，見業就忘子，引話就見性，見性就忘言噶嘛，見咗性啦，凡我呢個善不是善不是惡個話唔愛咯，啊，凡咗正義冇時嗰句話咪冇咯， 啊，未見性以前咧，就需要不是善不是惡，正要磨時，希望見性，見咗性以後啦，見知就磨完，見性就磨完。 哦，佢都話，係啦， 未大二，下都大五， 唔錯啦。誒，今日講到嗰時個鐘，聽下文聽會。不是善，不是惡，經已磨時，那個是名相助，本來面目，非名言他大悟，復問相來物以物以外，但有物以否，非難問，意識者即非物也。若反超物具而偏，此為小行正，未能到未明不具之物。山人之所以不得道者呢，帶有攀緣意境，都陳得到意境呢。人嗰個心啊，攀緣呢個六塵已經不作惡，就作善；不作善，就作惡。善惡往慢，生死輪迴，無了期啊！所以一定要外識之緣。內心都無淺，內心無淺啫，呢個心唔動，心不動就唔會攀緣外境。不攀緣外境咧，善惡就不作，不作散死嘅業，不作三界輪迴嗰個業。所以修行嗰個條線咧。只不過外識自然，我個人都不會明白我講外識自然。可以話換一個話頭嚟講，不見世間過，世間多過失我唔見。你不見世間嗰個過，呢個心就不動。但呢個不動心中咧，嗰陣時你就正好咧，佢嚟參究啊！啊，正義磨時，正義磨時，善又唔善，惡又唔善，世間嘅過失又唔見，正義磨時。百尺竿头重新铺，十方世间现前身，咪见到自己个本来面目咯。所以才有丞相教嗰个仔，诶，善恶不是，就行到山穷水尽处，自然得个转身时，一转身。佢見到自己個本來面目啦嘛，善又唔似為，惡又唔似為，世間就空啦嘛。世間就不離善惡，離咗善惡就冇呢個世間。世間一空咯，嗰陣時呢個心咧就不動。但呢個唔係喎，你唔好當呢個係喎。你不放呢個蟹，就死水就不藏魚籠，冇辦法有魚籠。是天同嘅，天同物祖啊，佢有句話：坐遍十方又點盲？物而一步就見四龍，坐遍十方曬大空，善惡不是量。呢個咪坐田十方，坐田十方又點物咧？ 你話冇咧都還一點都咁白嘅，你話清淨咧都還一點都咁白水。肺腑人話坐田十方又點墨，你還一三鳩啊？正義我是那個是？生物而一步叫見肺龍，見多條肺龍。嗰陣時係見到自己個分離面目啦，分離面就係飛龍，飛龍在天，你見大人，個大人上嚟現出嚟啦。所以呢個手行啲善劫嘅緣見啊，因此六祖度呢個未明咧，就係、是、我會話。不是是不是哦，曬間半咯。你嘅心地已不動，坐見十方，你由天盲埋你一天盲嘅，正義我是，你可好嚟撐頭啊？那個是明相坐本輪，一日唔明，十日唔明，一百日、三年咧，冇話唔明嘅。嗰陣時咧，就見到自己嗰個本來個面目嘛。我哋現在釋迦牟尼佛嗰個時代就講人數，講年數，過去就講劫數，就發化正文。大孔智勝如來十劫坐道場，佛法不現前，咪就係正義摩時。正義摩時啊，佛法都未人現前啊，一現前咪見到自己個本。十劫坐道場，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喎。後嚟過咗十劫以後咧，呢個佛法就現前，馬上就成佛。咪又係見到自己個本來嗰個佛啦，所以正義我是那個是名相座的本來面目，過去的善知識的確係名是有手眼，正義我是善又唔善，惡又唔善啊，自己冇辦法轉身啊。所以呢個善知識一坑打落去，就你呢個無名打扁咗咯。拉命啊！你個本來面目嘅現出嚟，嗰陣時咧，咪由呢個境界，即係正義我是那個是名相在本來面目，未明言下都大悟咯，因此就見熱。見熱咪望止嘛，因緣就見到，見到就望緣咯。望咗正義我是，善惡不是良嗰個化行啊嘛。佛名個未明係咪見之望熱咧？不錯，佢就見之望熱。復問問相來失意失。物以外，還更有物以他，你明嗎？六祖，你講呢個正義我是，善惡都唔是了，那個是我的本來面目，人嗰個話，我見到呢個本來面目，你嗰個話係物以嘅，嗰個話又唔係善又唔係惡，唔係在呢個地方。亦不是在正義我是嗰個地方，係咪啊？可能面目嘅也是個方便話，你上來嗰句話咧，物以，物以，物以，物以就含物以嘛，呢個物以物以令我見性啦，係。唔知道還有冇物意，還有個啊，所以錯錯見到啲人，多數有兩個毛病，但一個毛病見到自己嘅本性，不貪即怕成，但一個毛病， 但係個羅定咧見多啲個君性啦，嚇、啊、還有都唔定喎、啊，啊，還有一個兩個，所以唔明都要付意思。人六祖害事見多自己個本性啊，物以物見我見多自己個本性，還有冇物以 啊？希望再見多個，還更有物以法。若果唔係明示就眼前呢，可就遲到當面咪有錯過。見多自己個本性一動就縮翻嚟啦，又埋啦。要即刻成當嘛，所以金剛經文若果有人不聞自己不見不報不畏，當知是人心裏未有，從來未曾見，突然間俾你見到，你能夠不報不畏即刻成當，這個就心裏未有。所以未明呢，見到君性嘅都還問六祖啊，除了呢個物意物以外，還有冇物意啊？未能啊，意思者就即非物也。我對你講嗰個啊，嗰、那個方便話，因此你見熱，見熱係物啦，嗰、那個紙何曾係物呢？因然誤道都係物呢，我所講都言語何來有個物啊，所以意思者即非物也。你想見一個物嗎？以入反照，物在耳邊，你有微光來反照啊，這個秘密金剛體啊，就是你自己啊，物在耳邊啊，你不要向我來求，你向你自己啊，物在耳邊啊。所以昔日玄子和尚日散的法子文岩道悟就同參，三個人都悟得到。玄子和尚呢，他領個紅參講，紅參紅參，你們將來領來的方子一放呢，但我的性質啊好浪漫，我不會扮到長，我有好笑沙的眼睛，哎，你知道我將來住在哪個地方呢？有靈利這個座子，你知一個人當我撞走他呢，博得私隱。後來兩個事情呢，知道這個玄之和尚就這個麻亭道考的字撐盲水道，不得道的人呢他分去撐盲水道，各有所樂不同的，所以人者拗山，你自者拗水，他不拗出方丈，他不拗半路牆，他一眼撐盲水道，你現在撐盲水道是不是事？也是不是撐到不出錢的嘛，到來到去就多得人緣的嘛。所以這個玄之和尚呢，都是撐盲水道，兩個事情就知道了。這個道事情呢，講這個搭餐一次，見到搭餐和尚的相同，有一個藏人的問法呢，如何是法身？法身的無相，如何是法眼？法眼的無瑕。這個道不笑是揭，那就笑一笑那個夾山和尚的落座。我大德大德，看看我有些不對的地方，令到大德不笑。啊，你不是不對，你和尚一班出曬，未有事在，你欠一個師傅。你講就講得好對，但你欠一個師傅。哦，那現在我去邊處嚟尋師？喂，你尋師啊？當呢個華興參呢個善知嘅和尚， 啊呢、這個人堅人，呢、這個人相貌天下就快行，下無立女之地。啊你去啲時候應福應福呢個人，我而家呢個搭上和尚。哦，我唔做方丈，我辭職啦。但係輪換咗在界以上，就打嚟見呢個善知和尚。善知和尚一見到佢嚟，就問啦：大德自何自啊？佢自啲不自，自啲不辭。哦，不辭辭嘅神我啊，飛目前花，從邊個地方學到嚟啊？飛眼以自所道。这个善知和尚呢，发一句合喉话：万劫太劳劫，垂出三尺的耳就心寒，离咬三寸之何不道？问你离咗咬离三寸，你道一句。离咬系咩？离咗你个舌三寸，你道一句嚟咧。呢、这個甲上和尚想講，一棒就打咗個落水，佢聲嚟刀刀，又想講一棒就打咗落水，佢嗰次咧牙生下牙，前朝和尚咧就好啦，雕正金放放波金輪此言啊！啊！我哋嗰次吊啊，吊呢個鋼波啊，而家不如金輪咧，俾我吊動。前朝和尚係眼睛嗰只耳，係耳屎耳屎。你向後啊，無身吹，藏身吹到莫莫中積，莫中積吹莫藏身。我就係一山和尚啊！三年就得呢個境界，你以後唔好置呢個城房，在山上石頭邊坐出一個半個，繼續將來放下佛印，咁呢個搭上和尚咪搭到法咯，見到自己個本來面目咯。臨行的時候，還要拉下望，臨行啊還要望下，係啊。見到本來面目已是還有咧，哦，那個神之和尚啊，咦，你以為還有？